万事大新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 4417。那说到吃降糖药啊，或者是打这个胰岛素，很多人就有这么一个想法，说我已经吃了药了，或者我已经打了胰岛素了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心态完全放松了，他就觉得我这样做了以后，我的饮食就不需要特别的控制了。 如果您属于健康人群，不要忽略衰老所带来的健康困扰，就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，饮食管理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，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，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。